阳光缓缓弥漫整个午后，仰着头陪你看暖暖天空，听我唱歌你可以放轻松，把眼睛闭着心里就会痛，时光摇曳着甜蜜的镜头，对你的爱又怎么来形容，再美的梦比不过你回眸，你每个笑容怎么说怎么做， 怎么我一脸的通红， 看着你了我话都不知从何说，低着头背着手 带着你一走， 我温暖了时空，怎么说怎么做， 怎么让我变不沉默， 那出大落 算一算缘分的结果， 看着我就是我 带着你一走， 幸福了宇宙， 哦，我在你身后 Yeah.